那个大部分啊，基本上其实你只要抓了18届跟后来7大，你只要抓走过其中一个任何一个元素哦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，以此类推，那就保证你18就是从那个五运六入12处18界7大，基本上你都会了。因为这个东西是开悟的关键，所以我才会逼你们。我也趁机看一下到底还有谁真的想要上课，因为你看我帮你们准备上课也是很辛苦的，所以我真的想确定大家真的是我们都一起在努力学习，这样子这个课才值得继续走下去。我其实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就是这一大段啊，当我们已经能够掌握的话，后面我就不担心了。虽然后面也是一样的重要。哦，也是在帮助我们开悟。可是啊，它比较像是就是说，现在哦，在告诉我们，哎，比较是在破妄，这边还在破妄啊，也是显真啦，就是告诉你一些正道理哦，告诉你正道。其实这边不是破妄，这边显真，它告诉你一些正道理，哎，告诉你其实这些是无声的。你要有这些基础以后，我们才有能力去听下面那一大段非常有趣精彩的内容。等于这边是一个严格的把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懂。那么你这个地方懂了以后，后面就没有问题了。而虽然后面还是难，但是后面比较有趣，比较精彩，所以我觉得反而大家会这个专注力会在。那么这一段我觉得是最难的哦，真的是最难的。好，那是第一点呢、啊。你看第二点，我们《楞严经》学到这边学了2年呢、啊，你自己再去想一想。我昨天呢、啊，心经上完，就是反正新同学、旧同学，我都很多人都聊一聊。上过楞严经的同学，每个的人都跟我讲，昨天讲的真的都听懂了。他说以前曾经上心经啊，前半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啊。他说这个地方啊，比这我说老同学都很多跟我讲，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懂。等到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时候，我真的懂不了了，真的就是也只能。在文字上面打转，他说：“但是学了楞严经以后，哇，知道原来万法就是如来藏，色空不二。”他说：“这一次上心经真懂了。”这个是旧同学给我的 feedback，所以楞严经里面没有白念。我们再继续努力下去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我们如果再回去重新看金刚经，真的就是行云流水，因为你真的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你就会非常的享受哦，这个。所有的经文其实是连在一起，那么这个楞严经啊，所以我们的功夫其实是没有白费的哦。那好，那这个舌势啊，我们就基本上就是也是同样的逻辑，告诉你这个舌势啊，不可能是舌根，是不是？不可能是舌根呐、啊，就把舌势伸出来，也不可能是味道就把舌根伸出来哦。那不是自身，不是他身。然后他告诉你，也不是空生，就算虚空真把舌势伸出来了，那关你什么事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也不是空生，因为舌势的确是关我们的事情嘛，所以也不是虚空生出来的。那么这样子就证明，其实舌势它就是根本无生，就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。既然没有办法这样因缘生出来，非因缘所生，非自生，非他生啊，非因缘，非自然，最后告诉你，其实就无生。但是你有没有感觉你好像尝到味道了？有啊，你的业力是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业力让你感觉你尝到味道了。啊，这个所以说万法由心造，我们这所有的生命轨迹啊，这一切啊，其实都离不开我们的如来藏，就是那如来藏。第一个色法啊，这个缘起之法，这所有的色法，包括我们舌识，你觉得你尝到味道，这所有一切事情。是当体即空，离不开我们的真如，离不开我们的那个空性。哦，那你如果进一步讲，其实它根本就是如来藏的显现。那它当体即空，它当体根本就是如来藏。所以其实你看啊，这整个楞严经这一整段，就是在讲心经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没有任何的二元。所有的一切其实就在如来藏。我们呢、啊，这个是好像生命的轨迹，累世累劫走了千万里路，其实不出一心，就是根本还是在我们的如来藏之中，而、啊、不出那一念心性。所以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就是这意思。哦，那么新同学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都是前面呢、啊，也好像感觉比较听懂一点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比较能理解。后面的色其实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没人听得懂。哦，基本上没什么人听得懂，只是哦哦哦，好像有这么回事。但是我就建议他们回去多听几次。那下一堂课，我还会在心经的时候，我还会再把空性再复习一下，讲的让他们能够新同学能够更贴切，然后再把生活的那个例子再加进来，看看多一次能不能帮他们更加理解。哦，但是你们老同学，我想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，觉得所有重要的 points 你都抓到了，因为其实它那个深处啊，就是它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前面都是说比较重点是在要从这个根啊，或者是尘啊，生出世这边来破。哦，它这一段呢，就比较跟前面不一样，它是根跟尘啊合起来啊，为什么不能把生世生出来？它是用这个观点来破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那个以令整个东西都讲得非常清楚，太好了，真的我好高兴哦。我觉得前面2年，这我你知道，因为我们上网络课嘛，我也看不到你们的脸，听不到你们讲话。我真的说老实话，等到上到那个第12处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上。我也不是说我，就是我根本也不知道你们到听懂还是没听懂。哦，那后来我想说，还是要请你们上来讲一讲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。然后逼逼你们呢，大家都懂了，然后我也比较心安了，知道说那2年没白费，然后之后我们可以走得更稳啊，我觉得很棒。所以这楞严经啊，我就猜啊，大概还要在前面这2年是最难的，接下来我感觉这个地方最难的快要走完了，那接下来是很重要啊，但是比较有趣，也不容易。之后呢，往后再走就会真的就容易，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容易啊！我猜想可能是不是在3年吧，我随便抓一抓，是不是在3年？哦，那个我们慢慢来哦，这个楞严经一定要把它学完，因为真的是开悟在楞严。我们这一辈子把楞严经学会了以后，我真的是后来我有感觉啊，除了那部楞伽经啊，不敢讲以外，我觉得其他的经典这些疗愈经。我觉得已经没有哪几部经，就是说你真的会看不懂了。顶多呢，稍微思考一下，应该都没问题。你只要有楞严经当基础，那么之后，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想办法，就是可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去学习法华经。法华经一点都不难哦，你只要学会了楞严经这些基础有了之后，法华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享受的，而且会把我们这么多年来所学的佛法里面一些重要的这个。一些观念呐、啊，而且基本上是佛陀他真正想讲的道理，全部都在《法华经》里面。因为我最近第二次在听净界法师讲《法华经》，我很有感觉。我觉得哇，开悟在楞严。我们先努力把楞严经念完之后，我们的资粮足够了，我们的福德、智慧资粮够了以后，就有这个因缘去念《法华经》，就会非常的棒。那成佛在法华，我们这一世啊，就。在学佛的路上面，基本上就安心了。OK，好，那这个一令讲完了，那现在又该我了啊、哦！我要讲这个意识啊、哦，意识呢，我记得啊，我那张我这2天前2天了，有跟大家稍微沟通一下，每一位同学看看谁可以讲哪一个 chapter 啊、哦。那么意，我记得是之前就是那个美术节嘛，对吧？那美术节跟梦山啊、哦，反正有的 topic 呢，有些同学如果你跟我讲说，我实在一个人不 feel comfortable，那我们也可以看看 assign 哪一位同学跟你 team up 哦。然后比如说像 Linda 她。之前讲过啦，我就有问 Linda 说，那你可不可以有些 topic，你可以再帮忙讲一讲？Linda 说没问题啊，哦，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有 Carita、文晶、Linda，他们三个是已经学过一次，如果你们有需要，可以找他们三个，我相信他们都会很开心的帮你们，啊、哦，所以大家都不用紧张。那梦山跟这个美术是一起嘛，我们讲艺呀、啊，艺我觉得不难，只是啊，它那里面好多不同的意义在里面。最主要你要搞清楚哪一个意是代表意根，哪一个意是代表意识，这样子就没问题了。所以我觉得他那个逻辑呢是并不难，我们只是需要把它看怎么是不是能够整个啊把它翻成白话文，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啊。我们先来试试看。所以其实也是一样的哦。他说啊，这个意识啊是我们的应该是 suppose 是我们的意根去圆这个法尘。他说阿难，又如所名， 一法为缘，生于意识啊，对不对？一根去攀缘法尘，那么就会把意识生出来。那么这个意识啊，这个识到底是一根因意所生呢？这个意是代表一根，是因为一根所生呢？以一根为界，还是这个法尘因法所生，因法尘把它生出来，以法为界啊、哦？所以这边还是一样，又开始回到我们之前眼耳鼻舌身。眼耳鼻舌都是在讨论到底是根啊把这个事生出来，还是这个尘把这个事生出来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啊，一定也是讨论，就是诶，这个意识啊是不是一根所生出来的啊？第一段，我们这个这一大段先讨论意识是不是由一根生出来的。那他就说啦，他说阿难啊，若因意生啊，这边啊，先念经文好了。若因一生于汝意中，必有所思，发明汝意。若无前法，亦无所生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边呢、哦，他就是说，诶，我们来讨论呢、啊，如果这个意识啊，真的是因为一根所生出来的，若因一生，就是说，诶，这个意识如果真的是因为一根所生出来的，所以你看这边这个意啊，代表的是一根。那么于汝意中必有所思。那么如果真的是一根把意识就生出来的话，那你要再去想，跟前面逻辑是一模一样，一根就把意识生出来了，跟外面的法尘没有关系哦。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他说于汝一根之中，于汝一中这个一还是代表一根，那么在你的一根之中啊，必有所思。这个所思是什么？代表的就是法尘。因为一个是能思嘛，一个是所思。能思的是什么？是你的一根。所思的呢，是外面的这个法尘。如果这真的跟外面啊那个意以外那个法尘一点关系没有的话，那肯定你这个意根之中又有能思又有所思。就像前面他讲吧，你这个舌头如果就能肠胃这个有这个辨别的功能，跟外面的酸甜苦辣没关系的话，那你这个舌头肯定能尝，也肯定可以有所尝哦，就是同样的逻辑。他说于汝一根之中啊，必有法尘，这个所思就是法尘，这样子才能发明汝意。这个发明汝意就是说才能够哇叫做创造出制造出你的汝意。这边的意代表什么？是意识啊、哦，在你的意根之中一定要有法尘，这个所思代表是法尘，这样子啊才能够发明你的意识啊、哦。所以前面两个意是意根，这边是意识，最主要要把哪一个意代表什么搞清楚就完全没问题，它的逻辑并不难。若无前法，亦无所生。如果没有前法是什么？前啊就是之前所提到的这个法尘，前法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法尘，他就用前法二字来代替。那如果没有这个前法，那意识啊是生不出来的，所以意无所生，这个意代表意识啊、哦，所以告诉你，你看呢，如果一根就可以生出意识的话，那这个一根啊里面肯定还要包含有一个法尘。如果没有这个法尘的话，你的意识是生不出来的。这句话就这个意思。然后再来啊，离缘无形，是将何用？啊，离缘无形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缘呐、啊，代表是所缘。他说，如果你的这个一根呐、啊，离开了这个法尘，这个缘呐、啊，代表法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一根呐、啊，离开了法尘的话，根本就无形。什么叫无形？就是你的一根啊，就没有了相用。你不要把它想成一根就一定要有形状，也就是说，你的一根就显不出来有那么一个一根的功能在。哦，其实这边绝对不会有形状，就是说，诶，一根啊，是你就显不出它能够有思维的这个功能啦。哦，离开了法尘， 一根啊，根本那个思维的功能就显现不出来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啊，也是同有点点类似，就是你那个空性如果离开了外面的色相，根本就显不出它这个空性的本质了。啊，那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，我只是大概用这么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。所以其实你看一根也是，如果一根没有了法尘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觉知到这个一根是有功能、有作用的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一根在哪儿。啊，当连一根都不知道在哪，是将何用？那怎么会有意识呢？怎么意识怎么可能有作用呢？没有了法尘，连一根都没办法作用了，那怎么会意识还能作用吗？根本不可能作用了。所以这个啊，第一，这个是第一小段啊，第一小段就是告诉你，如果意识啊是一根生出来，那你这一根里面呢、啊，必须要有法尘呢、啊。啊，如果没有法尘，别讲意识生不出来了，连一根呢你都感觉不到它在哪里。好，那第二段。第二段呢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有不同的法师啊，不同的法师都有不同的讲解啊。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城观法师啊，那个元婴法师跟那个境界法师啊，讲的都不太一样。我呢，选了这个城观法师的这个注释，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他讲的最简单。哦，他讲的最简单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也完全讲得通。哦，反而我觉得这个境界法师跟那个元婴他们那个讲的比较复杂，把第七识都搞进来了，我觉得那有点太 complicated。当然，他们有他们的那个逻辑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我就选择城观法师的这个说法。我们来看看那个是不是也能够 convince 你啊？他说啊，好，那么 based on 刚刚就 following 刚刚所讲的这个。这个论点呢、啊，佛陀又继续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又汝世心啊，与诸思量兼了别性，唯同唯异。”他说：“啊，现在我还想跟你讨论一下，你的世心啊，跟你的诸思量兼了别性这两样东西哈、啊，他们到底是同还是异？这两个东西到底是相同的东西还是不同的东西？那么世心是什么呢？这边的世心啊。”你不要把它想成是第六意识哦，这个诸思量兼了别性，这一个诸思量兼了别性讲的才是我们第六意识，我们的意识。而这个世心是什么意思啊？世心就是你的意识啊，所依的这个心，也就是你的意根，就是。因为啊，后面有诸思量兼了别，又思量又了别，又在做分别，这个东西其实形容的是事。那么前面这个事心反而讲的不是第六意识，它讲的是一根啊所依的这个心啊，所以也就不是一根，sorry，意识啊所缘或所依啊所依靠的依据的这个心，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根。哦，所以他说所依之心其实就是一根，所以这两个地方啊，你要把它记清楚。前面的世心讲的指的是一根，后面的诸思量皆了别性指的是意识。所以啊，佛陀就想讨论你的一根啊，跟你的意识啊，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啊？哦，这个是同体吗？还是不同体？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就再顺便讨论一下，让你更加强巩固啊。来，这个证明一根啊没有办法生出意识，意识是不是从一根就能够生出来的？好，现讨论哦，你的意识跟你的一根啊为同为异，同异即异，云何所生？异异不同，因无所事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的这个一根啊，跟你的意识啊是同样的意思的话，那你的意，比如你应该是说，若意识同于一根的话，啊、哦，这整个实在是有点难搞。你把它展开的话，应该是说，若意识同于一根的话，啊、哦，那这个意识啊，根本就是一根了嘛。好、哦，这个若意识啊同于一根的话，那根本它就是一根了。所以同意即意呀、啊，这两个意其实都是一根。那个意识呢， 应该是在前面根本就没有写出来啊。你把它整个展开，若意是啊，相同于一根的话，那它根本就是一根了。那云何所生？那你怎么能说意是是一根所生出来的呢？如果意义不同，如果这个意是啊，异于一根啊、而不同，跟它呢是完全是不搭嘎的，体性完全是不同的，不同体，不同的体性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它应该因无所事，这边的事把它当作分别，那你根本就不可能有分别的功能了，因为你跟一根啊根本是不同体的，完全不同体。一根是能够有觉知，能够有情的，那你跟它完全不同体的话，你应该照理讲就不是有情，你没有办法有分别的功能，所以你跟它相同也不对哦，你就不能说是它生出来的了，同一个体，体完全一样。如果你跟它是完全不同体性的话，它是有情，那你就变无情，就没有分别的功能了。哦，所以你看一个一根，一个意识，你说如果真有这两个东西存在的话，一根真把意识生出来的话，那你说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体？同一个体不行啊。妈妈把女儿生出来，妈妈是一个身体，女儿是一个身体啊。你说她两个体性完全不同吗？这边是讲说体性完全不同哦。那一个是有情，一根是有情，那你这意识就变成无情，没办法做分别了。所以体性同也不是，也不对，体性不同呢也不对。他还再多加一句，他说：“若无所事，云何一生？若有所事，云何事意？”他说啊，如果这个意识啊，我们所讲的意识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分别的话，就像我们刚刚讲哦，如果这两个体性完全不同，根本没办法做分别的话，那你怎么能说一根把意识生出来了？意识根本没有被生出来，因为没有意识的存在，根本这个我们以为的意识它是没有分别能力的，所以一根啊，所以它根本就不能叫意识，一根没把它生出来。如果有所事呢？如果这个真的能做分别的话，他说诶，这有意思了，你这边有一个意根，又有一个意识，意根也是有情，意识也是有情，其实两个都是有觉知的哦，那你凭什么说是意识在做分别啊？你云何去分别哪一个是意识，哪一是意根啊？两个都是有觉知的哦，啊，都是有这个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有觉知的有情的能啊，那你怎么去分别哪一个是意识，哪一个是意根啊？到底是谁在做分别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根本分别不出来啊！所以这样子也是不行的。他就告诉你，唯同与异。他说啊，不管是同还是异，这两个啊，二性无成，你都没有办法去说意根啊，把意识生出来了。所以这个逻辑啊，这条线就被画叉叉就断掉了，是出不来了。这一段啊，这个意根啊，就是应该讲十八界的意识分为两大段，这一段比较难，后面那一段呢就很简单。所以比如说我们要这个美术跟这个孟山啊要 present 啊，没关系，你们俩怎么分都无所谓，或者谁讲都可以啊。那个这一段会比较难，但是这一段啊，你真正其实只要去讲说一根啊，根本第一个很重要，什么是法尘，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是不是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去攀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啊，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泄露下来的影子，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记忆体里面？这个就是法尘。哦，这个你要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意根是不是去攀援法尘就产生了意识？那这边就告诉你说，意识啊，其实没有办法被意根所生出来，因为第一个，你看，如果意根啊，就是光意根哦，就把意识生出来的话，哇，那意根里面还要有法尘呢，如果没有法尘，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就是回到刚刚那一令也说，只有能没有所啊。那你怎么可能产生分别？你就这么简单的讲就好，你根本不需要经哇，把那个经文又重新搬出来。我讲的很长，是因为我想把你们讲懂。那等到你们要讲的时候，你只要抓大纲就可以了。哦，你不用参照那个经文的文字，其实是不需要的。你就把大纲讲出来说，哇，那你要意根能够产生意识， 那你一根里面有法尘，那一根有没有法尘？其实根本没有法尘嘛，你没有法尘，连一根都显不了样子了，那个都没有人知道一根在哪儿，它都没有作用，那怎么会有意识，对吧？那第二段呢？其实佛陀就是说，我们还来讨论一下一根跟意识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儿。如果是同一件事儿的话，你就不能说一根把意识生出来了。对不对？你妈妈把女儿生出来，两个是要不同的个体呀、啊。那你说，如果是不同的一件事情的话，那么体性完全不同哦。那一个是有情，另外一个是无情，那你就意识也没有分别的能力，所以这样也不对。所以你说它同跟异啊，其实都不对。那你如果能够多加一点，就佛陀说好，如果你异根啊，真的，就算你真的说他把意识生出来了，那么意识也有分别的能力。那你说现在意根也是有情，意识也是有情，那你凭什么说是意识在做分别？哎，也有可能是意根啊，对不对？那哪个是意识，哪个是意根啊？你也搞不清楚了。所以啊，怎么样讲都不对。大概这样子，比较大纲的稍微提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。我其实只是需要说，知道说，哎，你有稍微看一下，然后至少大概能讲出一点东西出来就行了。不要给你自己太多压力啊，哦！你们每个人讲的都比我想象实在好太多了。我觉得我其实没有要求要讲到这么棒，我都觉得简直是太厉害了哦。好，那第二段就讲什么呢？若因法身，就是如果啊这个法尘啊就把这个意识给生出来。这段呢很简单，我们看看佛陀怎么讲的啊。前面如果听懂了，这边其实一点都不怕。他说啊，若因法生，如果真的法这个意识啊，是因为法尘生出来的话，那世间诸法不离五尘，汝观色法及诸声法、香法、味法及给予触法，相状分明，以对五根非意所摄。汝是决定依于法生。汝今地观法法何状？若离色空动静通色，何离生灭？越此诸相，终无所得。我们先停在这边了，慢慢来。他说啊，如果这个法尘就把意识生出来，他说，那你就要记得哦。他说，我告诉你哦，世间这所有一切的万法，离不开这五尘。所有的万法，一分呢，就是怎么样，色声香味触，离不开这五尘。那么你去看看呢、哦，这个色法、声法、香法、味法及触法啊、哦，他说这五尘啊，每一个相状都非常分明，声音就是声音，对吧？气味就是气味啊、哦，那个这个食物的味道就是食物的味道。那么外面的外境你可以触摸的啊、哦，这些材质，反正色声香味触，每一个法呀。它的这个相状都是特别的分明的，你绝对不会把声音跟色相两个混在一起啊、哦。他就先跟你讲，你看啊、哦，第一个先告诉你，世间的诸法哦，离不开这五尘，而且这五尘怎么样呢？叫做色声香味触。再来呢，它的相状都非常的分明哦，而且啊，这个啊，以对五根，那么眼睛啊就是色。对吧？那个这个声音呢，就对耳朵啊、哦，什么五尘啊，粒粒分明，然后对于五根啊，也非常的清楚。先把这个基本的这个条件啊、哦，这个 ground rules 先跟你讲清楚。那么这个所有的东西，他还告诉你一件事情哦，非意所摄。哎，他先跟你再讲一次啊、哦。所以这个五尘跟法尘中间分别很重要哦，眼耳鼻舌身去对色声香味触。那么产生了法尘，他说啊，这前面的色声香味触都非意所摄哦，特别告诉你，你的意根呢、啊、没有去攀援前面的色声香味触，你的意根是攀援什么？他们泄落下来的影子，就是那个法尘，就是那个法尘而已。他说汝是决定啊，依于法生。他说啊，你的事啊，你的意识啊，是依于法生的，是法尘啊。你的意根去攀援法尘才能生出来的，跟前面呢、啊，你的意根绝对不是去攀援前面的色声香味触。这个你看他在这边讲得好清楚哦。如果以前对于法尘不清楚，这个地方他特别解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他说，你看，然后再继续接着讲，他说汝今地观法法何状？ 哦，你就要去看那外面的这些色身香味触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那么他有讲啊，你看这边又他又帮我们复习一下，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说这几个字你得把它背下来。你如果懂了，基本上你就背得下来。哪几个字呢？你看我们外面的这个色尘，是不是就是色跟空？要不然就是有样子，要不然就是虚空没样子。你的声音对的是什么？就用动静来代表，有声音叫动，没声音呢叫静。但是没声音这个静也是一种声音的状态哦。然后你的鼻子呢通色，对吧？你的外面的那个鼻子去嗅那个嗅外面的气味儿，那气味是不是就是那个通跟色，闻得到就通，闻不到就是色。然后合离是什么？外面的触尘啊，你身体接触就是合，身体分离是什么？就是离呀。啊，合离，再来生灭是什么？记不记得？就是我们外面讲的那个一根啊，攀援那个法尘，那个生住意灭，取生灭啊。你去接触法尘的时候啊，你去攀那个法尘的时候就是生，你没有攀法尘的时候呢，就是灭啊。他说啊，你看啊，色空动静，色空动静通色或通塞。合离生灭代表的是不是就是色身香味触？他说越此诸相，他说啊，你把这，如果你超越或你不要不管它，你离开了这些相状，终无所得。所以这边啊，其实 even 到现在都还是在跟你介绍眼耳鼻舌身攀援色身香味触，泄落下来才是法尘。你的一根啊，没有真正直接去攀援外面的色身香味触，然后再把色身香味触啊，它的相状什么啊？色空动静通色合离生灭之，再给你解释一次。他说，如果你超越这些，不理这些，什么都没有，终无所得。哦，先把这个基础先啊，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条件先跟你们讲清楚。再来呢，他就告诉你咯，生则色空诸法等生，灭则色空诸法等灭。他说啊，他告诉你啊，这个生啊。所谓这个生啊，你看色空动静通色合离，对不起啊，我少讲一个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呐、啊，身是合离，通眼睛，肠凹有个恬淡，对，我就知道这边少了一个恬淡，少了一个恬淡，我刚刚这个地方少一个恬淡，眼色是色空，那个声音呢是动静，那个鼻子呢是通色，还有一个舌头啊，尝味道的那个舌头是恬淡。甜的表示有味道，淡呢是没有味道。他这边为了要四个字，所以把那两个东西给省了啊。再来合离呢，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触感。好，他说如果离开这几样东西，色空动，如果离开了色空动静通色恬淡，你自己把恬淡写上去就不会漏了。恬淡跟合离的话，如果你离开了这所有的东西。哦，他说生灭越此诸相，他说你的生灭啊，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啊，你的意志去攀援法尘，如果跟这些东西全部脱离的话，终无所得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前面这些色身香味触啊没有发生的话，你的眼睛、眼耳鼻舌身如果从来没有去攀援这些色身香味触，而产生了这些色空动静通色恬淡合离这些诸种种相的话，那你的那个法尘啊，那个生灭啊，根本啊就无所得，因为法尘根本就不是真实存，就是不是自己就独立存在，它是依附于前面这些前尘泄落下来的影子。如果没有这些前尘泄落下来的影子，法尘根本无所得，生灭根本无所得。他说：生则色空诸法等生，灭则色空诸法等灭。法尘如果生出来的话，这个生是什么意思？法尘如果生出来的话，其实是这个则啊，绝对不是，这个则我们别绝对不是。which is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个生啊，这个我看怎么去讲啊。他说，如果这个法尘生出来的话，实则其实是这个则，你把它想成是，但是呢，是其实是，就是你如果法尘生出来，其实是色空诸法等生出来的关系。如果法尘灭，也其实是。 色空诸法等灭掉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色空诸法等有生，你法尘才能生出来。如果色空诸法等灭掉了，你法尘呢也就跟着灭掉了。所以它代表什么？这个法尘根本是随着外面的这些色身香味触，他们生出来了，法尘就跟着生出来。如果这些色身香味触啊，这些各诸有为，这些有为相啊，十二有为相，应该讲前面十个有为相，如果都没有生出来的话，法尘也没有。所以法尘根本不是一个好像自己有自己的实体，它根本是依附的前面那些东西的生灭，它才跟着生灭。哦，这边讲了一大堆，就只是讲这么简单。法尘的生灭是依于前面的那色空动静通色恬淡合理，这些相生出来的法尘就有了，这些相没有呢，法尘就没有了。哇，所以法尘根本不是一个非常有自己好像独立自主的一个本体，所以根本是依附在靠着前面这些东西在生而或者在灭。所以他说啦，这句你就听懂了啊。所以前面讲了一大堆，你只要记得法尘啊自己没办法独立存在，它是得依附着前面这些诸有为相而存在或者而消灭。所以这句就这边听懂了，那下一句就很容易了。所因既无，因生有事，作何形象？相状不有云，借云何生？他说你看，所因既无，这个所是什么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意识啊所生出来，你要靠这个因啊，所生出来你要靠什么？你要靠法尘。现在不是在讨论如果意识是从法尘生出来的话，他说如果意识真的是从法尘生出来的话，你看这个因，这个因是什么？就是法尘嘛。他说这个因既无，所谓这个无是什么？根本就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体性，它本身就是要依附着外面的这些诸有为相，有为相生了它就生，有为相灭了它就灭，它自己都是这个虚无缥缈的，是靠着别人过日子的，它不是实有的。那你法尘再生出意识的话，那意识怎么可能是实有？他说所以你看，所因即无，连这个因啊本身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的话，那因啊因生有事，这个因啊这个因呢，这个法尘再生出了这个事，法尘本身自己都没有固定不变的这个主体，那这个意识呢更是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主体。所以这个事啊能够有什么形象，你也没办法想象，也抓不到摸不着的。哦，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相状，因为生它出来的那个妈妈就已经是样子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，而且时有时没有。那你说这个妈妈自己都时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，她再生出那女儿不就更是虚无缥缈了吗？所以那你说那女儿长什么样子还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妈妈有的时候都不见得有，或者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那你怎么知道那女儿生出来更是不靠谱哦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相状都没有的话，戒怎么可能生得出来？所以法尘生出意识啊，这边说也不对。那么我讲的很长是因为我想要讲的就是讲的比较仔细让你们听懂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复杂，这一大段也不过就是讲法尘本身呢都没有独立自主的体性自本体，那他所生出来的这个意识更是不可能有形象哦，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他功能，时有时无的，所以法尘生出意识这件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哦。那么最后那个共生根本连讲都没有讲，所以告诉你了，一法为缘生意识界，把意识生出来这件事情啊，根本呢就是意识是无生的哦，意跟法还有意识根本三处都无，所以告诉你本非因缘非自然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讲。